信公众号中国童书博览会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，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核肿瘤医院，北京镇国中西医结核肿瘤医院电话6785-6677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.6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，话说天下。 天下人的天下，江湖人的江湖。 话说天下，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 四海一统，三国六朝，和和分分的南北，起起落落的人生。 话说天下，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。 盖棺百年后，重说忠奸善恶，笔墨玄机里再谈是非曲直。 谈笑间闲说历史，不用替古人担忧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要说人这辈子，无论生前再怎么风光，再怎么呼风唤雨，到最后都是一样的归宿。不是有那么句话吗？叫纵有千年铁门槛，终须一个土馒头。人死如灯灭呀，您即便有万贯家财，也是生不带来，死不带走。所以说人最重要的还是在活着的时候多做些善事，才不枉在世上走这一遭。同样是死，有的人重于泰山，有的人则轻如鸿毛，有的人轰轰烈烈，有的人无声无息。今儿个咱们要讲的这个故事啊，就是由一场葬礼引起的。一个小小的石匠，竟然可以让文武百官都来给他吊孝，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？一个小小石匠能让文武百官都来给他吊孝，一场遗产之争竟然闹得朝廷上下不得安生，乾隆恼怒，百官失态，演出一场荒唐透顶的人间闹剧。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文武百官吊石匠。乾隆五年，这一年的秋天，北京城里一场葬礼轰动了整个北京城。这一天，死者家的门前车水马龙，热闹非凡。内阁大学士许王佑亲自主持丧礼。只见他头戴顶戴，身穿朝服，腰上围着红宝石的腰带，脖子上边还挂着珊瑚的朝珠，一身盛装的站在那儿。当朝的一品大学士率领文武百官在死者灵前跪拜，还有一些大臣在灵堂里里外外奔走不停，就连三朝元老大学士张廷玉也专门派了代表来灵前吊唁。光看这场葬礼的规模，还有大臣们的礼仪，您估计啊，以为死的这位不是皇亲国戚，也得是一个德高望重的权臣。可是万万没想到，死的这个人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石匠。清朝的礼仪制度非常严格，等级也是非常分明的，尤其是葬礼的制度。皇帝和皇后去世，要用隆重的九卿会丧。所谓九卿会丧啊，就是满朝文武都得到场一起前来吊孝。除了皇帝皇后，王公大臣死了，有的也可能会举办比较隆重的仪式，但是规模就小很多了。至于平头老百姓，就更不能用大排场了，否则就是御制的举动。按照大清律法，凡是御制的人都要受到严惩。这石匠只是一个老百姓，葬礼怎么敢弄得这么大排场呢？难道说他有什么特殊的身份吗？这 这个死了的石匠名叫于君弼，生前是工部属下的一个凿石匠。这于君弼啊，出身贫寒，从小没怎么读过书，大字不识一个，因为身体壮，有这么一股子力气，就拜师学艺当了石匠。您可别小看这位石匠，虽说是力气活吧，但是要干好了干妙了，还是需要下一番功夫的。这于君弼是一个心灵手巧的人，经过刻苦的学习，练就了一手绝活，到工部的属下当了一名石匠。这工部是干什么的呢？那是给皇家兴建土木工程的地方，银子要多少有多少，也是一个赚钱的好地方。举个例子来说，工部承办一个大工程，首先要派出大臣去考察地形，当然不能是大臣一个人，肯定要带几个随从参加。等到勘察好了，觉得没问题了，就要派出官员来监督修建，而修建工程的厂家则由这个官员来定。一切准备就绪之后，朝廷会拨下一笔银子，这笔银子不会都给厂家用来修建，而是首先被那些官员抽走很大一部分。您想啊，从考察地形的大臣到监督修建的官员，还有他们的那一堆随从，哪个人不得捞点油水啊？等到这些人都喂饱了之后，朝廷拨下来的银子差不多呀，也就剩下四分之一了，哪还够用的呀？久而久之，厂家也摸透了其中的内幕，为了能够多赚点钱，干脆咱一不做二不休，给他来一个水涨船高，把这预算呢报得高高的，这样出来的钱就落入了厂家的腰包。这样一来，承办朝廷的工程就成了一个赚钱的好门路，而身为石匠的于君弼自然也得到了很多好处，再加上他技艺精湛，每一项工程都离不了他。就这样凿了几十年的石头，这于君弼呀，竟然攒下了几万两银子。于君弼自己没孩子，就收了很多干儿子干闺女，辛辛苦苦的把这帮人养大成人。可是没想到自己刚一咽气，他的干儿子干闺女就展开了一场争夺遗产的大战。听到这儿，您该说了，说这于石匠看来并没有什么特殊的身份的，那他的葬礼怎么能这么排场呢？其实这一切都是钱闹的，他有一笔巨额遗产呢、啊、于石匠有一个干女婿，名叫徐秉义，这个人呢、啊、活动能力很强，用现在话说就是善于交际。徐秉义不但善于交际，而且很有野心，看到自己的干岳父于石匠留下这么多的银子，就想中饱私囊，自己吞了这笔家产。但是虽然于石匠死前没留下什么遗嘱，但是按照惯例，他的家产要分给子女，一人一份。在古代，嫁出去的闺女啊，就等于泼出去的水，是人家的人。这徐秉义的老婆虽然是于石匠的干闺女，但是已经嫁给了徐秉义，嫁给许家了。按理说分家产呢、啊、没他什么事儿，就算分到了，那也是九牛之一毛。这徐秉义虽然是一个平头百姓，可是他却是一个很有头脑的人，眼睁睁看着这么多的银子成了别人的东西，他哪能善罢甘休啊？徐秉义深知一个道理，那就是朝中有人好办事，有钱能使鬼推磨。现在自己只是一个没权没势的老百姓，靠什么和这于石匠的家族抗衡呢？不过这徐秉义并没有灰心丧气，没有条件咱可以创造条件嘛。徐秉义把目光投向了朝中的大臣，俗话说权大一级压死人，有做官的给自己撑腰，很多事儿就好办了。经过徐秉义一番打听，还真是让他找到了可以下手的人。朝中有一位内阁大学士，姓许，名叫王佑，许王佑。大学士那是朝中非常重要的大臣，和皇上的关系也很亲近，如果有了这个人给自己撑腰，那这一切 都好办了。可是人家高高在上，您一个平头百姓怎么跟这大学士能扯上关系呢？这徐秉义啊，跟人套词儿有一套，可真不简单。这徐秉义准备了一车大礼，用马车拉着，装了满满一大车，到了大学士许王佑的府上。徐秉义一到府上就跟大学士许王佑攀上亲戚了，说什么咱两家都姓许，俗话说得好，500年前是一家，打断骨头连着筋，把这大学士说得晕头转向的，招架不过来了。徐秉义看大学士对自己这一番套近乎没反驳，就赶紧献上厚礼，提出来了要和大学士连宗。在古代呀，一旦连了宗，那就是一家人了，对方的祖先就成了自个儿的祖先了，是要尽孝道的。徐秉义之所以这么做，是有他的目的，他想让许王佑在继承遗产这事儿上能帮他一把。许王佑本来没有权利管于石匠的家事，可是他和徐秉义这么一同宗，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插手于家的事儿了。许王佑听了徐秉义的建议，心里头有点犯嘀咕了。他心想自己是朝中重臣呐，身份高贵，而这个徐秉义就是一个布衣出身普通百姓，跟他连宗啊，未免太降低了自己的身份了。许王佑心里一琢磨，这脸上可就挂相了。徐秉义多精的一个人呐，他本来也没想可以不下血本就把这事儿搞定。这徐秉义凑上前去对许王佑说，大人，我老婆的干爹最近可刚去世，留下了一大笔遗产呐。如果这笔钱能落到我手里，您放心，少不了孝敬您的。许王佑一听说啊，有银子，这眼睛也泛银光了。是啊，你这岳父干什么的？徐秉义一看这架势，心说知道了，有门儿。赶紧凑上前去把事情从头到尾详详细细说了一遍，并且保证事成之后会重重的感谢您许王佑。大学士许王佑被徐秉义这一番说辞弄得心里也开始动摇了。面对徐秉义天花乱坠的许诺，这大学士许王佑他会答应吗？许王佑开始玩命拨弄小算盘，掂量再三，觉得和徐秉义连宗没有坏处，只有好处。那满满的一大车礼物不算什么，徐秉义承诺分给他的巨额遗产才真说到了点上，说到了许王佑的心坎里。这天底下谁跟银子过不去呀？许王佑思前想后的，最后给答应下来了。徐秉义一看许王佑答应了，赶紧近前一步提出要求，大人，我岳父生前领养了很多干儿子干闺女，现在这帮人呢都想分这遗产，可是却没有人愿意给老头发丧，只要咱把岳父这丧事给办好了，风风光光的，在外人看来有面子，这遗产肯定也是咱们的了。现在我还想请大人在我岳父这葬礼上边您多给帮帮忙。许王佑一听说这话，心里觉得这忙不帮也说不过去，顺口答道，你需要我帮什么忙啊？这徐秉义贴着许王佑的耳朵，把自己的想法一五一十的全告诉许王佑了。许王佑是按计照办，于是就出现了开头咱说的那一幕，风风光光的给一个石匠办葬礼。你要问了，说许王佑是得了什么好处了才这么干呢？那其他的大臣怎么也能愿意呢？当然了，其他的大臣呢也都是有赚头的。徐秉义列出了好处，凡是来参加于石匠葬礼的官员，按照官位品级付给他们谢礼，一品大臣2000两银子，小官了也能是500两。这正应了前边那两句话， 朝中有人好办事，有钱能使鬼推磨。很多官员本来呀、不缺那俩钱，可是有的是碍于大学士许王佑的面子不能不去。您想啊，去给别人吊个孝，既能得到银子，又在大学士面前落个人情，两全其美的事儿，何乐而不为呢？所以满朝的文武大臣都把大清的律法丢到脑后勺了，一起演出了这场闹剧。徐秉义在许王佑的支持下，把于石匠的葬礼搞得那么气派，于石匠家族的其他人哪见过这场面呢，都觉得徐秉义在朝里边有一帮重臣给他撑腰，谁也不敢跟他争这遗产了。于是乎，徐秉义终于达到自己的目的，把万贯家财都收入自己囊中。正当徐秉义在家里守着银子不知道怎么花的时候，一场风波打碎了他的美梦。这件事情啊，因为太过隆重了，闹得尽人皆知，不知怎么的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啊，就传到皇上耳朵里了。这时候正是乾隆统治的时期啊，刚登基五年的乾隆皇上这年是30来岁，正是雷厉风行励精图治的时候。乾隆皇帝作为新君，最怕的就是大臣不把他这皇上放在眼里。现在听说怎么着，自个儿手下这帮大臣为了几个钱儿给一石匠吊孝去，而且一去是一大帮，就连三朝元老张廷玉都送去帖子了，这可真是胆大包天呐。乾隆皇上一拍龙书啊，来人呐，去把九门提督鄂善给朕传来。乾隆皇帝龙颜大怒，下定决心要把这件事情彻查到底。他派人找来了亲信大臣鄂善，让他审理案件。这下事儿可算闹大了。鄂善是满族镶黄旗人，是乾隆皇上的亲信。他接到乾隆圣旨之后，马上展开调查。可是这件事情其实很不好处理，俗话说法不责众，那么多官员都参加了葬礼，难不成把这堆官员全都问罪了？如果说把这些人全都撤职查办了，那等于把大清朝也撤空了。正当这鄂善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，忽然听说一个消息，有一个参加吊孝的礼部侍郎叫吴家驹，他听到风声不对，刚好赶上自己家的老人去世，就打着回家奔丧的理由，把铺盖卷一卷，溜之大吉了。还有一位叫张明君的顺天府尹官员，听说于石匠家财万贯，就自作主张的派了一帮人跑到于家去挖金子去了，还真让他挖着了2万两银子，归了自己腰包了。其他的官员听说龙颜大怒，赶紧都去了于家了，把自己吊孝的帖子全给追回来了，连说好的银子也不敢要了，急着想把自己给摘干净了。不过纸里毕竟包不住火，经过鄂善的一番调查，终于弄了一个水落石出，把结果上奏给乾隆皇上。乾隆皇上又气又伤心，最后还是颁下圣旨，把草民徐秉义按律处死，大学士许王佑还有几个在丧礼上主事儿的大臣革职查办，其他几个官员也受到相应的处罚。即便这样，乾隆还觉得不解气，又训斥官员说，你们这些做臣子的，为了几个银子竟然不顾朝廷的脸面，大清的律法给一个石匠吊孝，你们就算不自爱，难道你说连国家的脸面都不要了吗？最让乾隆生气的就是那个私自挖银子的张明君，竟敢在皇帝查办的时候明目张胆的抢钱去，穷疯了你了。一场轰轰烈烈的案子眼看着就该落下帷幕了，可谁知案件结束还不到两个月，就又掀起了一场风波。本来案子结束以后啊，乾隆皇帝对鄂善的办案能力非常的赏识，称赞他做事干练，清正廉洁， 给了他在紫禁城里骑马的特权，想要树立一个典型。您得知道，在清朝文武百官上朝都从这长安左门、长安右门步行到午门，一路上鞠躬弯腰的，谁敢骑马呀？现在乾隆皇帝把这么大的荣誉赏给了鄂善，可见对他多么的信任。可谁知接下来的一封奏折让乾隆皇帝自己扇了自己一大嘴巴。御史仲永谭写了一封奏折，弹劾九门提督鄂善在处理案件的时候接受了巨额的贿赂，白银10000两。这笔钱是于石将过继的孙子送给这个鄂善的，为的是让鄂善对他们从宽处理。乾隆皇上看了奏折之后真是怒发冲冠呐，心想我在这儿查御制查贪污，你鄂善竟然还敢顶风作案知法犯法，你真是枉费了我对你的一番信任呐。乾隆皇帝宣鄂善进宫问罪，鄂善拒不承认，说是大臣因为嫉妒所以诬告他。可谁知派人一调查，竟然是真有此事。鄂善害怕被治罪呀，还是一口咬定这事儿我没干过，说什么也不认罪。乾隆皇上看着跪在地上的鄂善叹了一口气，哎，朕也知道你有苦衷，看在你为官多年立下汗马功劳的份上，这样吧，只要你肯认罪，朕肯定从轻发落你。鄂善听乾隆皇上这么说，一时间也算信以为真了，赶紧点头，万岁爷饶命，臣确实收了余家的10000两银子。这鄂善话刚一出口，乾隆皇帝一声大喝，鄂善的鄂善呐、啊，你终于肯认罪了，好，朕从轻发落，免去你家人的刑罚，你一个人回家自尽去吧。鄂善这个时候才知道中了乾隆的计策，追悔莫及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龙，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87.6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。哎，一天一个故事，您可别错过了。 把星光点亮，谁把彩虹画上，把明天变晴朗，谁把微风吹得如此轻。